我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我七点六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，扩散条件还不错，空气比较清新，阳光明媚，适宜假日出游。明后两天本市转为高压后部控制，扩散条件转差，雾霾天气发展，请大家要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，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，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。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，是公道大王，对老百姓不抢不夺，公平买卖，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，哪个村庄出了事儿，哎，山上还要帮忙，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要提起杜寨主来，没有一个不称赞的。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，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，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，就因为韩麻两党专权，朝廷乱七八糟，冯奎章有志难伸，一赌气子不干了，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，正好路过明凤山，走到山脚下，冯奎章得了个病，家气伤寒，一家人围着哭，正在垂死之中，让杜坤发现了。杜坤那一天呢，带着几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，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，杜坤不明白，过来一问，他们一说，我们是哪儿哪儿哪儿来的，现在突然得了病了，杜坤能不管吗？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，找名医给调治，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冯奎章给杜坤跪下，再三表示，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您就是我的老师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必报此恩。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，举止不俗气，对他很器重，就问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是金陵人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。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，杜坤深表同情。通过谈话才知道，冯奎章现在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，至于落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。后来杜坤说，这么办吧，既然你无处投奔，你就住到我的明凤山，这吃喝不愁。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，这山就交给你掌管。冯奎章一听啊，这事上哪儿找去，真是千恩万谢， 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峰山，越处越亲近，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，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，两个人是亲密无间。二年以后，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，一合计我快七十了，干脆省一份心，我就把山上的权力全都交给冯奎章，就这样把他找来做了移交。老头呢退到后山金斗寨就算养老了，但是他做梦没想到人呢有变化，他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，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粮草堆积如山，街上一呼，街下百诺，这玩意有权力在手，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。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，张天杰趁势也到了明峰山，鼓吹冯奎章，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还是贼，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，你要听我相劝，你保大元朝怎么样，贫道一句话，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，早晚大元占了中原，你是开国的元勋，最次也弄个开国王，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？就这么三劝两劝，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，把张天杰给收留，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，开创了八个联系点，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，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峰山，就是指冯奎章说的。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，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反对大明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纷纷到明峰山入伙。冯奎章挺高兴，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，他就大权独揽了。再说这杜坤，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，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，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。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，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，当面提出质问，说奎章啊，我把山交给你，为什么？我相信你，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我一再交代，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，应当是公道大王，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。听说你最近跟元人的代表勾搭连环，你还要当什么元人的开国元勋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呀！奎章，没这个事儿更好，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，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。你想想，元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你要给元人当走狗，重新让元人还回来，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，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。你要是不听话，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，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这一顿猛拍，冯奎章没词儿了。现在冯奎章啊，小得挺狡猾，心说我被跟老头抬杠，干脆耍个花招。他就说，老师啊，我没有这个事儿，您别听谣言。不错，有个老道叫张天杰，经常上我这儿来，也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现在跟张天杰接触，无非是利用他，我哪能干出那种事来呢？师父您只管放心。 哎，他表面上搪塞，暗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。老头觉着不放心，有心把权力再收管，收不回来了。你看你这权交出去，再想没收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杜坤是追悔不及，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，定了三条：你呀、啊，给我立个字据。人心大变，你光嘴这么说，我不相信。哎，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，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，你必须得答应。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，所以呢，也就签了个字，画了个雅，一式两份，他们师徒一人一份。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，心思啊，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，我看你冯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，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。所以呢，冯奎章也明白，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，说众位你们看看，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，又是我的老师，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，就提出这么点要求，我怎么能够拒绝？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管我要燕王，我也得乖乖给人家。无量天尊。张天杰冷笑一声，冯寨主，这话我现在才明白，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，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。嘿嘿，寨主啊，这就是冲你的面子，要不是冲着你，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。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，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，他乐意杀就杀，乐意养着就养着，贫道我不管，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，我是坚决不能答应。冯奎章没表态。哎，道爷你放心，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。说这话是模棱两可，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。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，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。老头一进寨子，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，一个叫云中燕李斌，一个叫陆地长鹤李猛。李氏弟兄躬身施礼，师父您回来了。 嗯，回来了。 那是谁？ 不必多问，到了里边就知道了。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，回到大厅坐好。 二李不明白又问，师父究竟怎么回事？看您气色不正。哎， 儿大不由爷呀，我可真没想到冯奎章堕落到这步田地，是这么回事。杜坤呢，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。 两个徒弟一听，哦，闹了半天，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。 是啊，我听说千山有事儿，这两天坐卧不宁，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，正赶上他们要杀人，为师要晚去一步，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。 师父，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？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？ 你们想一想，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呢，平常咱不也舆论吗？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，我们能袖手不管吗？ 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则留骂名。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，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徽章决裂，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。 哦，老师啊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，现在他羽毛丰满，手下什么人都有啊。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，他没提出反对意见，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，恐怕就得闹翻了脸。 徒儿，为师辗转思想，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，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，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你们下去把东西归着归着，明天咱就起身。 师父，你 不要多说，下去准备。 是是是。那么这俩人 给我请进大厅。 这是。 时间不大，徐芳、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，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？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？他跟冯徽章是什么关系呢？两个人满腹怀疑。等来到里面，平身往这一站，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。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，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，把自己跟冯徽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。二人闻听恍然大悟。朱永杰强步起身，躬身施礼呀，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，请上受在下一拜。徐芳也跟过来了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哎呦老爷子，我是错疑了，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 不必不必，二位免礼免礼。 让俩人坐下，吩咐摆酒，俩人真有点饿了。简短接说，摆上酒菜，他们边吃边谈。徐芳就问， 那么杜老先生，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？ 正是。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，休息片刻，天亮咱们就走。 老先生能行？ 放心吧，我相信冯徽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，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。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。 不过老先生，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。 哦，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。 老先生，我们可不是怕死，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，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，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，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？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。老人家，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是放着，办好事您就办到底，得罪冯徽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，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，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？ 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，这要求提的有多高。杜坤呢微微一愣，这个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。好吧，要那么的咱试一试，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。 好了，那就多谢老人家。 他们把话说完了，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，先给老师行了礼，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。 老头吩咐，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啊，都收拾了，按您的所差，我们套了三辆车，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，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。先不必着急，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、朱将军商议，还要办一件事儿，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。是啊，对，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，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。师傅，这事儿不好办吧？那冯魁章能答应？不必跟他打招呼，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。据我所知，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，跟守门的说清，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，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。是，不过师父，咱们有个设想，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？不给也没关系，给我杀。是，两人转身到了外面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把兵刃背在身后，带了八个人，拿着金斗寨的大令，是直奔八卦石牢。这个八卦石牢在哪儿呢？在明凤山的山环里边，离前寨和金斗寨都不远，建在山包脚下，离远处一看呢，好像一座古堡，周围种的是古树参天，都用条石修的围墙，门还是铁的，里边房间错落。石纸上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了，叫石牢，听这名啊是押犯人的地方，实则呢，这里边是搁珠宝玉器之前的仓库，临时把燕王押到这儿了。你看，不知道内情的，谁也没想到这能压人。李冰和李杰领着几个喽啰兵，迈步刚进石牢这院，迎面碰着个人，借灯光一看，是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火龙祖张天杰。就见张天杰手里晃着拂尘，背背丧门剑，大三角眼睛，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，这眼光就落在李氏弟兄的身上。李家哥俩暗自吃了一惊，他们也知道他是张天杰，最不是东西，心里纳闷，他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好，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可不容他们多思考，一闪而过，张天杰往外走，他们往里进，就这样分了手了。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，那个意思，别耽误，咱们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到了石牢的院里头，李斌把掌中的大令往空中一举，高声断喝：哎，我说谁是头啊？这时候从东屋里头出来几个人，为首的是巡捕寨的一个寨主，这个人姓文，叫文忠。文忠一看认识李氏弟兄，赶紧过来了：哎呦，二位有事儿啊？嗯，这不是文寨主吗？正是我，寨主也有令要来提犯人朱棣，麻烦麻烦，把人交给我们吧。二位，这可不行。嗯，此话怎讲？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，要动手行凶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